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，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。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把西南王带到楼上，两个人盘腿坐下，就在地板上把棋盘铺开。西南王完全不在意陶阳子的房间小，对棋盘棋子他也没有注意，他认为棋就是用来下的，坐在棋盘前的两个人斗智，这就够了。棋子好坏与下棋的地方大小没有什么意义。陶阳子觉得这个人合着自己的心，与许多在棋上讨生活的人不同，是个真正想下棋的人。对陶阳子和西南王这样下棋水平的人来说，复盘是简单的，特别是搏杀型的棋，每一步都凝聚着很深的思考，是不会遗忘的。虽然隔了这么几天，但一步步复过来清清楚楚，摆到上次棋局中断的地方，西南王也没说一声，啪的一子把手中的白棋下到了棋盘上。想来他复盘后深思熟虑过，认为绝对有利的。这盘未下完的棋，陶阳子也复盘过好多次，西南王这一步也在他的想象中是最强的一步。他想到他会怎么下，这一步后面还浮着很多的变化，每一变化又都浮着更多的变化。不能说他无法应付，他也有强手可以对付他。他也摆过好多的变化，他也想着西南王可能有的回应。但在搏杀混乱的局面中，许多的变化很难看得清。棋语说，棋高一招，负手负脚。那正因为棋高一招者，将对手的所有变化都了如指掌，自然便有了束缚对手的办法。然而，对搏杀力很强的西南王，陶阳子在这搏杀的局面中，实在无法算清变化。刚才与梅若云的一局棋却来到他的心中，于是他在上面的角上下了一手，这一手还圆到了开出布局，突然从紧张的对垒中跳开来，但依然远远地呼应着搏杀中的棋。这一下轮到西南王深思了，他看了一眼陶阳子，以为陶阳子在复盘中预先想好了这一招。本来西南王在复盘中算来算去，虽然 吃陶阳子的棋他没有把握，但他有信心可以占着陶阳子的先手，以包围陶阳子被断的棋子，来占些便宜的。然而陶阳子这一跳开，他完全有可能吃掉几颗黑子了，但吃这几个子的时候便失去了可能得到的先手。然而不吃这几个子，黑棋脚上一子就起了远远瞄着的效果，以后大概没有再吃几个子的机会了。西南王只有动手吃子了。然而陶阳子只是依托脚上一子大飞了一手，似乎在接应着搏杀中的棋，其实明显的是把这几个子弃掉了，又逼得西南王再下一手把几个子封在势力范围内。这样西南王花了三手吃了几子，而陶阳子又在外控中下了一手，等于围了三手，形成一片虚空。西南王回过头来再去冲击陶阳子的虚空，这样一来陶阳子以先布置三子的棋来对付西南王闯进来的一个棋，力量足足有余。只是陶阳子还是不想再纠缠，他又占了另一个角的空。如此行来，陶阳子走的是黑棋，却比他第一盘与西南王下白棋时还要超脱。中间封盘而断的棋，使陶阳子再无掌握黑白棋的区别。他把黑白的下法融在了一起，西南王感觉到比第一盘自己执黑棋还要难下。陶阳子很自然地形成了空，那空慢慢就做大了。你怎么这样下？西南王看看不行了，嘀咕了一声。师父告诉我，下不好的地方就不下。西南王重复了一句，然后把子丢下，表示认输了。这一次他没有离开，只是说，你要和我像在瑞总府那么斗下去，你不会胜。是啊，我回来看过，虽然我那棋子死不了，但我坚持不弃子会下得很吃力的，先手便会转到你的手里，棋应该是我走在下风，这盘棋中断了是帮了我，但我不知道余参谋为什么说是帮了你。西南王没有应声，只是看着棋盘说，我很想再与你下一盘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你飘来飘去的棋路，也不喜欢你的棋路，我没法赢你。陶阳子觉得他说的实在，这也是个喜欢顺意下棋的人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去上班，在戏院门口遇着了袁青。袁青拉着陶阳子说， 我到处找你就是找不着你，都说你住在贫民窟里，我去那里找了几天还是见不着你的影子。 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当然是棋，不为棋还为什么？你说人不下棋活着做什么？还有什么意思？ 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下棋去。陶阳子有点哭笑不得，我还要到戏院上班呢。 又是为了赚钱？赚钱有什么意思？ 几个铜钱上面，你抓来他抓去的，还不是那个样子？你抓在手上和他抓在手上，都是一个样子。 陶阳子想了一想，觉得也是。他对钱一直有着需要，但细想钱这个东西很怪的，也就那么个东西，无数的人费很大神，出很大力来获得它，他有时也会想不明白。没钱，在城里就没有饭吃。 没饭吃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棋下就倒霉了。 你是没有饿过，饱汉不知饿汉饥，古贤都为五斗米折腰呢。元清是个孤僻的孩子，也只有和陶阳子他才有这么多的话，也只有陶阳子会与他说这么多的话。除了棋之外，在元清眼里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他出生在一个还算有钱的家庭里，成了睿宗府骑士后，他的钱更多，他从来没有缺钱的时候。 哎，都是废话，都是废话，到处听人说钱，你也一样。可听说你在戏院打杂又赚不到什么钱，你还是来到睿宗府当骑士，你的棋比他们都好。那个西南王，我找过他下棋，他就是不与我下，别人也不与我下，棋摊上都是臭棋，我还没有遇到过下得好的。只有一个人还可以下，很有妙手，可是又捞不着长下，那个人家里不许，除了那个人就输你了。当然你比那个人要强，我还没有遇上像你这么强的。看你和西南王的搏杀够劲儿，你走黑棋搏杀的本事比你走白棋走在外面的棋路要弱，我想你是不服气西南王的搏杀，非要跟他斗个强弱。哼，其实呢，下棋是想法子比本事，胜者为尊。你呀，根本用不着与他缠绕搏杀，还是用你自己的一套，你高的不少呢。 元清虽是孩子，说起棋来却有着一套一套的，但从棋的角度来看，他说的确实有理，可陶阳子又觉得没办法与他说什么。戏院的灯亮了，陶阳子知道戏院前场与后台都开始准备了，他急着要去，可是元清却缠着他。你看，戏院里有敲鼓声，戏班子都在动了，我已经迟到了。元清还是缠着陶阳子， 戏院里能赚几个钱？不会太多吧？哎，这点钱我给你。 元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塞给陶阳子，弄得陶阳子有点哭笑不得。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？干活挣钱养活自己，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，我怎么能靠你的钱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大概又要说此事关系到尊严，其实尊严只在棋上面，赢棋就有尊严。你还是到睿宗府来，要不我与他们说，我的一半钱给你，我也用不了那么多钱，钱多了又没用，我拜你为师，你是我师父，哎，你就教我围在外面的棋路，这不是彩棋，我不喜欢叫彩棋，彩棋是为了钱，我讨厌钱这个东西，哎，你教我棋，你是我师父，我给你这个钱是应该的。 元清还在唠唠叨叨地说着孩子似的话，陶阳子却对这孩子有着不同的感觉，元清就像他的一个小弟弟。他拉着元清的手说，我一定和你下棋，你的棋其实下得很好，我也想与你下，不过我这个时间必须到戏院去做事，不光是钱，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信用。君子重信用吧。陶阳子尽量说着道理，可他又不是个会把道理说清楚的人。他注意到元清不以为然的神情，知道元清还是认为戏院的事没有什么意思，而信用这个词儿，也许根本不在他心里。我每天得去戏院做事，这是说定了的。就比如下棋，总不能毁棋拔葱，对不对？要是毁棋的话，那还有谁再与你下棋呢？元清这才听懂，样样的走了。陶阳子赶紧往戏院里跑，还是迟了一点。戏院的李管事狠狠地训了他一通。前几日，管事见过上层人物与陶阳子打招呼，此时便说陶阳子认识了几个有钱的人，就把尾巴翘了起来。陶阳子一边听着训话，一边打扫着。这一天，陶阳子在包厢看到秦时月来了。秦时月没有在意陶阳子，只是与隔壁包厢的一个画家在谈话。画家自道几十年画工，一击而已。秦时月则称画家心有千击方得一击，说着两个人笑着。陶阳子端了空茶盘下包厢，听到包厢上里有一个文士模样的中年人说道，淞沪停战协定总算不再打了，但中国又亏了。戏台上正演着大汉辉煌皇家威严的戏，唱这出戏的黑头摆着很大的架子，戏装显得很华贵。陶阳子很想与人下一盘棋，几盘棋勾起了他的棋瘾，他想去找元清下，但不知元清住在哪里。他总不能像元清那样在瑞总府门口等吧，这孩子也许是偶然去那里的。元清说过的，那里没棋下，瑞总府的棋士都不与他下棋。陶阳子背着一个棋包出门去，信步走着，他没想好该往哪里走，不知不觉走到任丘住的院落里。他发现自己好些天没到这里来了。任丘坐在院里的一张小凳上，腿上搁着一个绣品，他朝下看着，眼光却没在绣品之上，似乎只有看着自己在日光下的身影看得那么认真。陶阳子在院角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还没见他有动静。陶阳子的感觉中，任丘总是在独自做着什么，这么静静的形态还是第一次。过了一会儿，陶阳子轻手轻脚走过去，忽而动起一个顽皮心，他站到任丘的身侧后，于是地下显出一高一低的两个黑影，像是相连着。任丘回转身来，看到是陶阳子，一下子脸红了，脱口而说，怎么是你来了？他的话里有点说不清的意味。陶阳子不知任丘把自己当做了别人，还是认为他好长时间没来了。陶阳子顺着后一种意思说，这些天下了几盘棋。又是下棋，都是下棋。任丘嘟了嘟嘴，拿起绣品站起身来，来吧。任丘把陶阳子引进屋里，这底楼的房间光线